遮挡某一眼时出现哭闹、拒绝或拿不到东西，而遮挡另一眼时却是正常情况。选择适合孩子的台灯也是保护他们健康的关键。台灯是学生常要使用到的工具之一，众所周知，长期使用不适宜的台灯会对儿童青少年的视力造成不良影响。有一点要明确的是，商家宣传的护眼灯只是商品本身符合相关治疗标准的前提下，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根据国家的定义，此类商品应该叫做读写台灯，主要功能是为读书、写字、绘画等操作提供更舒适的照明环境。选择读写台灯应该了解的指标：一、照度，简单理解就是灯光照射后物体表面亮度；二、照射均匀度，也就是照射光线的均匀程度。照度等级分为 A 或 AA 级，区别在同等的照射区域内 ，AA 级的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更高。三、遮光性，为了避免光源直射眼睛，对光源进行一定的遮挡，在台灯处于正常工作位置时，不会让使用者看到很强的光。四、显色性，儿童读写台灯要求显色指数不小于80，最好选择显示指数大于90的学习台灯。六、蓝光和频闪，家长在选择读写台灯时，一定要选择无蓝光的产品，一些宣传低蓝光、减蓝光的产品要慎重选择。帐头童话木偶剧《糖果屋》来了，肚子饿了的亨特尔和格雷特尔在家中找到了一罐子奶酪，两人正在偷吃奶酪的时候，小动物们跑进了屋里，两人吃得饱饱的，和动物们一起玩了起来。这时候妈妈回来了，发现了奶酪都被偷吃光了，气得打了两个孩子。为了惩罚他们，让他们去深山老林里把蘑菇采回来。这时把扫把全都卖光了的爸爸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发现两个孩子被妈妈罚去森林捡蘑菇，顿时着急地追了出去。两个孩子去了森林里，没有采到蘑菇，突然刮起大风来，一片昏暗。大风过后，眼前出现了蛋糕房子，会施魔法的老妖婆向两个人施展了魔法，亨特尔和格雷特尔勇敢机智地战胜了老妖婆，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7号和8号，地点就在中国木偶剧院黑猫剧场，目前还有100元最低票价。北京同艺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神笔马良》来了。马良勤奋好学，是个尊师重道、有礼有节的好孩子。他喜欢画画，一次在睡梦中偶遇了泼墨大仙，马良凭借过人的品行通过了大仙的考验，并获得了一支神笔。这支神笔可以画什么就有什么。不料这个消息被县令的公子侯子玉得知，不怀好意的公子哥想夺得神笔，并将其据为己有。几番周折，在马良的感化下，昔日欺行霸市的公子哥痛改前非，并与马良成为了好朋友，共同帮助有困难的人。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7号，地点就在红剧场，目前还有50元最低票价。好，欢迎回。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孩子在进行篮球运动时，需要经常的跳跃、跑动和各种拉伸动作的结合，有利于促进骨骼生长发育。长期进行篮球运动对孩子身高非常有益。而在打篮球时，不但需要跑、跳、拍、运、接、传等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同时也能锻炼孩子手、眼、脚、身体全方位的运动协调能力，而且对孩子的体能、反应能力、耐力都是很大的锻炼，有利于孩子综合发展，提高身体素质。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星瑞鹏翔国际篮球俱乐部创始人龚老师和苑教练。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星瑞鹏翔国际篮球俱乐部苑教练。苑教练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聊一聊从多大开始学习篮球会比较好啊？那么同时呢，这个练习篮球的一些段位怎么划分，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培养计划？那下一集咱们开始，我可能在上一集有一个大家也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小女孩适不适合学篮球，适合多大学 啊？ 其实现在啊，这个女孩学篮球的也是越来越多的。 哦。 但是呢，对现在，但是综合来讲啊，比男孩子还是要少一些的。 嗯。 所以说现在女孩训练有的家长啊会有一个担心， 嗯， 说这个我的女孩训练啊，这个有没有专门的这种女孩的队伍啊？ 哦。 还是说我这个女孩啊，是不是就要跟着这个男孩子在一起训练啊？ 嗯。 现在呢，对于整个北京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俱乐部都是一样的，他这个都是男孩女孩一起结合着这种训练的。 嗯。 对，现在的女孩呢要比之前女孩训练篮球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女孩子其实咱们也能看到，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女篮啊女子篮球队，她 这届奥运会挺长脸的。 对，在这届奥运会打得也特别好。 对， 现在这些女孩子，我接触的女孩子训练的打球的也很多，她通过跟她们之间的互相聊天也好啊，她们也会觉得说我也很喜欢打篮球，我也想参加学校的校队，我也想参加一些更好的这种比赛。 嗯。 对，所以说女孩打篮球的话，其实她的优势好多都是比男孩子还要多的，因为女孩她发育的比较早，然后她的意识啊，包括她这个训练的这个认真程度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啊。 啊，就有可能在一个运动队里边，同年龄段的女孩可能是当中的佼佼者。 对，会有这种情况啊。 只有当青春期来临了之后，这个小男生的身体开始快速发育的时候， 没错， 才有可能出来，是吧？ 对。对 哦，那他们会领先好久啊。 是因为这个女孩啊，她现在打篮球的女孩呢，她们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她们这个首先身体发育她要比男孩快，然后呢她这个思想意识我觉得她也要比这个男孩要成熟一些。 哦， 对 对， 但是这个 您说 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没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女孩 女篮的啊， 对， 对 对 对，嗯， 比较少啊， 是， 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是相对来说 相对少 啊， 是。那有家长也可能会担心，小女孩嘛，大家感觉社会赋予她的样子应该是文文静静的，倒不是文文弱弱，文文静静，就担心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呀，我家女娃去学了，就是我是不是会变得像这个野小子一样，有这种想法的多吗？嗯， 我觉得家长有这种想法的还是比较多，因为我接触的好多女孩家长，家长第一个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女孩，适不适合打篮球？ 哎， 对，这个是最多的。但是我觉得啊，家长担心的这个问题完全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因为不管男孩也好，女孩也好，他们打篮球都是可以带给他们很多好处的。 比如说， 一，打篮球你可以变得越来越阳光，越来越自信。 嗯。 二呢，你通过打篮球可以结交到更多的这个好朋友，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打篮球嘛，可以通过篮球带给你很多的这个就是交朋友的一些 途径 方式方法吧。 嗯， 对。因为你在篮球场上结交的朋友其实是最纯真的这种友谊。 哎， 在篮球场上，哎，大家一起配合，为了这个比赛啊，大家共同一起努力，得到的这个成就感来说，我觉得是胜过很多的这些东西的。 嗯，篮球队里会有小球霸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会有的，但是很少。 哦哦哦， 其实所有孩子啊都是一样的，从他开始接触篮球到他学到一些技能到他可以上场比赛，其实这东西完全取决于教练的，教练的引导，教练的这个教育方式方法，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好多孩子，首先第一点，他传球意识啊，就是团队配合意识没有那么多。现在孩子呢，大多数这种独生子女比较多吧，可能这个家里边没有互相的这个分享啊，包括这个在家里边可能都是自己，没有这个其他的 意识 在一起啊， 对， 没有这种意识， 对， 所以说呢，他通过这个比赛啊，他也能反映出他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因为比赛的时候呢，会有这种孩子，我就自己运球，我就投篮，别管进与不进，我就自己打， 永远一条龙，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体验教练的作用了，对吧？因为你教练要告诉他。不管你打得有多好，篮球是一项团队的运动。 嗯， 你现在这个水平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要做的是呢，要带着你的这个团队，带着你的这个所有的队友把比赛赢下来。你怎么才能让你的队友变得越来越强？ 嗯， 你怎么才能让你的队友帮助你一起赢得这个比赛？其实这是最主要的。 嗯， 你如果通过你自己，可能一场得了30分、40分这样子，但你比赛最后是输的，这是没有用的。 嗯， 对吧？因为篮球毕竟是一个团队的项目， 嗯， 所以说教练会通过这个不断的引导啊，包括孩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把他的这问题给他解决掉。 嗯， 这个挺好，这个对于收音机前的各位妈妈们可能觉得感触不深，但是对于一些爸爸们可能会感触很深，因为就是80后这一批，我们成为人父为人母之后，有这个感想，就回想到自己年轻或者上学那时候打球哈，有很多都 是 自己野路子玩出来的，但那个时候就经常会出现互相埋怨的情况。 是， 其实有的时候很容易被 PUA 那感觉，你知道，打得好的会各种指挥，不知道他指挥的对与不对，这个其实是挺烦的。但是有可能像刚才苑教练说的，在专业队伍专业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教练一直在帮着引领，帮着去化解一些情况，这种事情反而少。也就是说，打专业的队员往往这样的抱怨或者负面情绪出现的情况会少。 对对对，很少有这种，因为他们有这种这方面的专业专门的这种去训练这些东西，因为你在场上的沟通，你在场上的这个大家的这个互相鼓励，这些都是在篮球场上篮球比赛里边不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这一点其实是需要多次的磨合，然后反复的确定这个意识之后才能建立起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看最近奥运会的，比如说我们的三大球女排，虽然大家比较心情难以接受，但是我们在场上看到，不管他是发球失误、扣球失误还是拦网失误，各种情况没有互相埋怨，都在互相鼓励， 是， 这才成为一支队伍。 对，没错啊。 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缺少的是这种团队协作的精神啊。 对， 那么练习篮球是可以解决的。对，下一个问题就是上一集咱们提到了，就是北京范围内的这个青少年儿童的比赛是逐渐在变多的哈，都有什么样比较有名的或者说应该多参与的一些比赛？ 现在就北京来讲啊，其实这个有很多比赛，但是这种这个相对来说更正规一些的赛事队伍比较壮大的这种，像NYBO 小篮球联赛的这种，是在北京来说应该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的小篮球联赛， 国家层面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中国的小篮球联赛是这个体育局下发的一个这个政策，然后呢扶持的一个项目，通过这个大家的这个俱乐部，然后呢共同的这个举办中国小篮球的赛事，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像什么吉林啊，包括辽宁啊、哈尔滨啊，包括其他各个的这个城市省份啊，都会有这种联赛。然后呢像这个比赛呢，规则上可能跟这个传统的这个篮球比赛上有一些这个区别，因为小篮球比赛，它的这个场地要求，包括它这个赛制要求，还有它这个规则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个像咱们之前打比赛可能理解的说，你们发对方发出来球，我可能就正常防守，但是这个小篮球它规则是不是这样的？它对方发出球之后，你的防守队员只能退回到自己的半场防守。不能前场防守 啊，不能全场防守， 不能全场防守，不能包夹然后呢，不能挡拆，这是小篮球的规则。然后不同的年龄段呢，它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可能这个，假如说6岁的是这个规则，可能10岁的呢，它是允许你有挡拆的但是它还是不允许你包夹。包括它这个赛制换人啊，都是有这个不同的规则的。假如说 就永远都是一防一是吧？ 对，这 可以轮转防守吗？ 轮转防守没问题，但是只能一防一 啊。目的是为了让进攻更流畅，是吧？ 对，让这个比赛的观赏性更好一点， 得分也多一点。 这个对，得分多一点，孩子们的这个自信心能建立的更好一点。因为如果说实话，小孩子打球的话，两个人一包夹，可能球就丢了。 对对对， 这个半场没过来，球又丢了。 对， 所以说这个比赛可能刚开始就被打花了，孩子们呢，这个自信心也是比较受伤的这种。 对，就不像一个比赛。 对对，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国家的政策也是很好，也是在扶持这个青训这一块儿。所以说这个赛制越来越完善，对咱们这些喜欢打篮球的小朋友来说还是非常好的。 确实确实，因为他把每一个级别的 U 多少级别的，在这个都 划分的很细， 划分的很细。 对，所以说对每个年龄组啊都是可以参加的。像以前呢，没有这些小篮球联赛的时候，其实是缺少这个比赛出口的。你假如说像 U6、U8，乃至是 U10，都是没有这个正规的这种联赛队伍可以去打这些比赛的。现在呢，这个不同年龄段啊是都可以参加这些比赛的。这两个相当于来说是比较大一点的，然后比较专业一点的。你像一些其他的可能范围不是特别大，假如说像顺义这边有一个 BIYB 的一个联赛，他们整个的国际学校的一些队伍。俱乐部的一些队伍，可能还有一些这个小学、中小学的一些这个队伍啊， 混在一起 的这种教师比赛，对他们这种比赛可能就相对来说没有很小的孩子，最小的可能要9岁的这种，他们的比赛可能的对强度会大一些，然后呢，这些孩子的这个比赛的这个水平更高一点， 高一点， 对对对。 明白。那您带的队伍取得过哪些成绩，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吗？ 我带的话，像在今年的上半年，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带着六岁的小朋友去打那个 NIBU 的比赛，是朝阳区的冠军。对，朝阳区的冠军。 有多少支参加？ 十二支队伍。 哎呦，那不容易啊。 对对，因为像六岁的小朋友呢，他们的水平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基础的，但是也可能因为我们的队伍里面有一个孩子吧，他是也是从四岁开始就在打篮球，一直跟着我们在练篮球，然后 基本功扎实。 对，他就来相对来说，相对同龄的孩子里面来说，打得算比较不错的。然后呢，对对对，每场比赛呢发挥的也都很好，所以说这个拿了这种成绩。 好的名次。那比如说在区级，因为北京的区级可能就是其他省份的一些市级的这个荣誉了，打完这个之后还有可能再去到更高一级，比如说整个北京范围的比赛吗？ 没错，他现在是这样，他现在这个像 NIBU 这个联赛呢，他是取你每个，假如说北京赛区还有这个北京赛区的朝阳赛区，然后假如说有这个房山有大兴，他这个校区的第一名之间呢还会打这个淘汰赛，然后选出来第一名呢去参加全国的总决赛。本来这个全国的总决赛是在31号啊，这个月的31号在无锡就要开始打了，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现在延后了，因为本来这个 因为南京的关系是， 对对对，也要去带队去打比赛了啊。 也就是我们已经代表了北京出战了是吧？ 对对对，现在是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这个那个总决赛，因为就是假如说北京可能有一支队伍，假如说我这个辽宁有一支队伍，可能我这个安徽有一支队伍，各个城市有不同的这个队伍，然后呢在无锡打这个全国的这个总决赛啊。 哎呦，那真不容易，六岁就能够打国家级层面的比赛， 对对， 还挺好。 所以说这个赛制越来越完善，这个体育局对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篮球培训这一块呢还是比较重视的。 很重视，确实很重视。 对对，现在这些孩子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 对，咱小时候都不知道有这比赛，只有校之间约一场两场的，就那样。 对对对。 那在训练中和 正规的啊， 对，在训练中和比赛中有哪些让您难忘的故事没有啊？尤其是这些小豆丁们。 其实这种难忘的故事还挺多的，我说两个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好一点了吧，比较难忘一点的啊。我记得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带这个也是像他们这么大的五六岁的小孩，这个训练，有个小朋友呢，他也练了一段时间了，刚来的时候呢很小，因为五六岁嘛个子小，投篮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投不进的这种状态，但是他也很努力，一直在跟着大家一起训练。在有一天这个我们在投篮训练过程中啊，他投进了。投进了一个球，投进了一个球之后呢，他就很激动，然后呢也特别兴奋，然后过来找我跟我说任教练，我刚才投进了。当时我看见他呀，就是这个整个眼睛里边的这个泪花一直在眼睛里边打转，他要 感动了， 就特别特别的。我看完之后我就感触特别深，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篮球呢上升的更高的层面，孩子呢通过这个投进一个球，他可以通过这个投进的一个球呢获得这个更多的自信，还有呢他通过这一个投进的这一个球呢，他可以对这个篮球更喜欢， 对， 他可以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他可能说我之前遇到很多困难，因为我投篮是投不进的嘛，但今天我投进了，我克服了这些困难，可能以后在生活中啊也会遇到不同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你在学习中也好，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他可能想回想起来，我在打篮球的时候也同样遇到过这种困难，但是到最后我把这个困难克服了，然后呢我投进了，达到了我自己想要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可能对他以后的生活中啊学习中有很大的这种帮助，当时我也是特别感动啊，所以说觉得孩子们都是很纯真的啊，就你看通过一个投进一个球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表现之后，他的整个反映出来这个状态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感动啊。 对，其实就是马太效应嘛，他在一件事情上突然得到了一次回报正反馈之后，他就会接下来就会用更认真的态度在逐渐这样积累。 对，没错、 对，所以说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对对，因为孩子都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一张白纸，需要你教练的一点一滴的把他的这个白纸变得绚丽多彩。 对， 这样的话呢孩子呢能通过这个篮球映射出很多不同的这个东西，影响到他以后的生活啊、成长啊，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啊。 对， 那咱们再说一个比赛当中让您记得比较深刻的这个案例吧，就比方说如果要是离开北京去外地打球，那么他们首先都是自己去的吗？就是跟着队伍去了，还是要家长陪同啊？ 像小一点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家长陪同。我说一个，就是也是比赛的过程中吧，因为我之前带队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比赛的机会，是去这个吉林那边去打比赛。吉林那边打比赛呢，这个家长们是要陪同的，但是呢有一个小孩呢他是要自己去，家长呢正好也是有事儿，我带着他一起去的。带着他一起去的，通过这个比赛过程中，但是那次比赛呢我们最后没有拿到冠军啊，拿的是第二名。第二名。然后呢通过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啊，可能会反映出一些问题，我们不断的总结，到最后呢打决赛的时候，我也一直在鼓励大家，我说你们把自己应有的这个风采打出来就可以了，不要管这些啊，我是冠军，我是亚军，这些东西应该是教练要考虑的，不是你要考虑的，你们在场只要专注这个比赛就可以了。到最后我们打完这个比赛之后呢，我们得了第二名，得了第二名，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就情绪比较激动，就哭了。但是我单独带的这个小孩呢，因为我一直在安慰他妈妈，我单独带的这个小孩他就是他，因为他可能也比较自立的那种啊，在家里面可能也这个比较自立。然后 六岁吗？ 八岁。 哦，八岁还好，那二年级。 八岁啊。对，八岁。然后呢我在跟大家之间这个沟通的时候呢，他就在旁边鼓励大家，一直在喊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输了一场没事儿。说我们下一场赢回来就可以了。一直在特别特别激动的跟大家说，然后也不断的给大家鼓掌，跟大家击掌。我就觉得这个小朋友啊真的是挺让我感动的，因为毕竟才八岁的一个小孩，很多孩子他是理解不到这个层面的。 对，没办法独立面对输赢。 对，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呢我通过跟他后来沟通，我说你为什么比赛输了你还在这个鼓励大家呀？他就在说，他说我从刚开始打篮球的时候，教练就会告诉我说，这个有的时候会输，有的时候会赢，这是很正常的，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然后呢他说我鼓励大家，其实我心里边也特别的难过，但是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呢？因为我想让大家下一次就赢了，下一次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就不会哭了，我们下次赢。但是我们下次怎么赢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后要不断努力去训练。 没有，他能想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 对，八岁的小朋友我觉得真的是挺难得的啊。 确实。 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感动啊，因为那时候说实话我也是哭了的。但是我是真的是因为特别 感 动 了。 对这个小朋友说的这些话真的是特别特别感动。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大家这个成绩带上来，这样的话呢才能让家长们放心，让孩子们呢得到他们应有的这个回报，因为他们努力训练付出的这个努力，到最后就要有这个好的这个结果出来。 所以说篮球启蒙对于小朋友来讲确实挺重要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去找到相应的专业的俱乐部场所来一起感受我们曾经的那段时间的青春，让他们在赛场上奔跑挥洒汗水。下集的时候将会邀请到北京星瑞祥鹏国际篮球俱乐部的负责人，再和我们谈一谈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靠谱的篮球俱乐部，包括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去国外进行一些更高水平的交流和比赛。那么再一次感谢苑教练给我们做的这个篮球启蒙的介绍，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